当反正，我哋最积极。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com， 我系刘小丽。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同陈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事。 我饮咗少少。哇！ 正啊！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溜溜条烟即是真痕痕。吃饭腩肉真想吞落俾人人，我有发明有几扭下几运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吟。 好啦，哇！我哋试下画面先，我哋不如睇下阿土伯嘅10 years challenge 啊。啊 ，OK 啊， 好转翻翻嚟睇下有冇分别先 ，OK 啊， 买白头发多咗，大佬啊，即系嗰阵时你有冇用美元发财嗰阵时啊？ 冇，嗰阵时候未有，嗰阵时候未有 啊，好啦，好浓密嗰阵时发财咁样样喎。 而家就成日啲欧就喂，你仲唔去染发咁样？我每一次去剪头发，啲欧都系叫我去，你染唔染啊？咁样，因为好鬼贵啊嘛，自己又懒。 因为你想做中华英雄啊你？ 唔搞啦，咁咪有啲沧桑味味嘅。 唔系，我而家都开始有啲啦，大佬啊，真系大镬啊，真系。 你就嚟光头啦，你睇呢度你发线，大佬，你真系。你真系。 唔系嘅，即系原来咧，你发线高咧，即系你更 有钱啊嘛，系嘛？ 唔系，你呢个唔系，即系唔系，起码就唔怕鬼先，好似话。 因为 唔系， 我都唔关。 三眼灯啊嘛，大佬啊，即系膊头两眼，跟住更额头一眼，即系如果你。甚至乎好似话脚毛多咧，都可以驱鬼。 诶，死我冇乜噶， 所以我咁耐以嚟都未撞过鬼，真系大镬，真系想试下。 我都未撞过。 咁啊，不过就嗱咁样样啦。嗱呢一次翻到嚟啦，咁啊，即系讲翻少少，即系少少 juicy 嘅话题啦。咁啊，即系关于呢一个啊李华明嘅党庆系嘛，即系佢嗱最近啦。咁啊，琴日我见苹果咧就话，原来咧佢就即系辞去咗啊。呢一個黨慶嘅籌委會嘅職務，嗱，其實嗰陣時嗱，上個禮拜咧，即係爆咗出嚟，就係話原本佢想揾呢一個民主黨揾林鄭啦，呢單新聞出嚟之後咧，咁好多人都估啦，喂，究竟嗰個黑手係邊個啊？邊個堅持揾林鄭啊？咁樣樣，咁啊，我見到就啊，即係主席啦，嚇，即係胡志偉啦，都上咗去 D100 啦，咁我即係封煙啊咁樣樣都解釋過呢個問題，咁。即係你知啊，李慧玲啦，人都會估下啲人啦，係咪？係咪李慧玲嚇？即係多數都係佢啦，係咪？或者係唔係卿姐啊？或者係唔係啊邊個仲有邊啲啊？ 張文光， 張文光嚇，呢三個就好即係好大嫌疑啦。咁啊，當中梗係以呢一個阿余蛋明咧。咁啊，梗係最大嫌疑啦，係咪？因為其實過往以前我哋聽嗰啲新聞就係話， 唔係佢次次咧，其實咧，即係老實講，對即係民主黨嚟講，我嘗試即係jump into his shoes 去諗咧，就係鑊鑊咧都係李華明咧係類似嘅。 係啊， 你記唔記得咧？我哋自從啊民主黨有人嚟花生台之後咧，就永遠都係預兩三個位俾我哋去噶嘛。阿達仔啊， 哦係。 喂，第一鑊我哋去嘅， 我哋舊年有去啦，我哋都有去， 就係呢個領匯， 嗯， 即係領展啊。 係啊，舊年 就賣廣告， 前年定舊年啊？ 前年，就賣廣告喺佢嘅場刊度。 係。 几难 咁啊！搞到阿欧轩好唔高兴啦，我记得好似嗰阵时就 跟住咧转个头咧，下年咧 即係上年啦嚇。 嗯，就林鄭啦， 就林鄭就捐30,000元。 係啦， 好啦，而家個難題就係、是，喂，佢真係同你好 friend 咩？喂，你作為一個反對派嘅定位，其實你呢啲係要清清楚。當然，因為你以前窩窩妥妥，所以你就今日我睇報紙就話，喂，條紅線咧就係咁畫嘅，就係、是、我要求嘅下個台嘅人咧，我就唔請咁樣。 哦、啊，呢、這個佢話嗰個標準唔同咗嘛，因為嗰個852就請揾咗去做嗰個訪問嘅。 你我唔知你呢個係咪分化策略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嗰個建制，尤其是個政府係一個整體嚟。喂，你同佢 friend 定唔 friend 先？你搞清楚、哦，佢点样对你嘅人先？即系包括林卓廷，包括尹兆坚，嗰啲系咁议嘅嘢，佢都唔俾面你。 系啊， 咁你俾面佢咩咧？喂，有咩仇先？ 唔系唔俾面你啊，即系俾面事少，佢一追杀你啊嘛，政治上 冇错啦。喂，所以我唔明嘅，即系后期我就明啦。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喂，你唔明，你仲留喺文章做咩啫？喂，难听啲讲，嗱，好难听咁讲。即系我真系同你话明冇乜嘢，即系我纯粹因为政治 立场。系街坊、啊， 唔系佢住丽港城嘅好远嘅离我。 哦， 后屘唔知有冇搬。 不过佢嗰阵时喺你嗰度做立法会议员啫。 喂，我觉得就系、是、你仲留喺文章都做乜咧？我最初唔明嘅地方就系、是，后来我谂通啦，其实佢有用嘅。喂，佢留喺民主党，第一将你扯翻向温和， 嗯， 好听叫温和。难听叫保守， 即系扣翻你翻嚟啦。 再难听叫契弟。 嗯 ，OK。第二，即使拉唔翻你过嚟都好，佢能够令到你咧喺呢啲问题上边咧嘥咗无谓嘅时间同埋精力咧去纠缠啊嘛。 系。 咪老共嘅计谋就系咁嘅，即系我就话我唔，本来我真系唔想一足高扮一船人嘅、嗯，但系我觉得即系佢嗰扎前会点系统嘅人咧，真系你几难揾一两个系好少少嘅人。 嗯。 真系几难揾，大佬。除咗杨森之外，黄伟贤都可能好啲，好啲。但系喂，其他啲友，喂，你唔好咁俾佢剔你个弯题。 阿 Q 爷好啲啊 ，Q 爷冇入过民主党啊嘛，唔算啦。 系冇啊，系啊， 系咪啊？即系佢林会点转太之前或者89年之后都已经离开咗即系民呢个会点啦，系、 嗯、 咪？喂，嗰班友成班友仔。基本上是即系老共喺香港嘅统战工具嚟嘅。 不如我哋 recap 下佢讲咗啲咩近年，即系阿林兆斌啊 ，share 我 post 嘅时候，佢即系佢好犀利啊！佢真系有晒呢啲咁样嗱，我哋可以去画面先。哇！真系又批评呢个浸大学生就占领呢个渔民中心啦，即系话佢哋激啦，系咪？就批嗱，不过呢啲咧就一啲啲啦。咁啊，批评呢个香港歌嗰啲球迷啊，就嘘国歌啦。又亦都系批评呢一个众志啊、朱海迪啊、阿万必啊，成立呢个台港阵线、台港连线。喂，呢、這个就真系呢、這个真系好一个好 clear line 呢样嘢。其实我哋唔应该系即系站喺文汇报嗰个喉。嗰度拉佢講嘢喎，佢就係啦呢樣嘢就咁，亦都喺度講啦。啲中學生聽李飛講話咧嘅活動咧係有意義，唔係洗腦。喂，呢啲真係喂， 繼續啊，讀埋咧，係我想聽埋。 跟住就批評啊，朱海迪就奇招咗一地兩點，嗰次佢就用呢個議事規則啦，其實就係、 是。 咁另外就最後啦，就係、是、批評香港咧，又有人即係就鬧呢個支付寶咁樣樣。咁你見到佢講完呢啲嘢，任何人講呢啲嘢，你揞住個名。你冇可能覺得佢係一個建制，唔係亦冇可能覺得係民主派嚟㗎。 唔係同埋嗱，就算有一啲嘢、啊，我會係策略上， 嗯， 我未必係同意，我會講清楚嘅、 啊。 即係話我唔覺得你而家繼續，例如咁講先嚇，就係、是、台港連線，你喺策略上明知老共而家即係飛緊埋嚟，你好似送子彈俾佢揼你或者打身咁樣，咁、嗯、我覺得呢個唔 prudent， 但係原則上梗係覺得冇問題啦。 嗯， 喂，你話明係咪咁講先嗱？原則上本來冇問題嘅，因為老共係小鳩氣契撚弟，所以咧我哋咁樣做有時唔 prudent。嗱咁嘅講法又唔同喎，係、咪？支付寶你屌你唔中意咪唔好用咯。 啊、 喂，咁嘅 angle 人哋屌都唔得啊，人哋屌你都要屌鳩佢啊， 係咪？你 關你 Q 事咩？ 我就會咁講啦，我都有噶、啊，我都 download 個支付寶，雖然我冇乜機會用，大佬啲人話我笨，點解我睇曬你嗰啲 transactions， 大佬咁、樣話我冇乜機會用，不過咪唔中意咪刪 Q 咗佢咯。唔好以為你嘅支付寶大嬌曬先啦！喂，香港有八達通嘅時候，你唔知行去邊度咧？人哋有 Apple Pay 嘅時候，你喺度抄人啫嘛！ 其實係喎，你諗下啦，即係如果 我第一個 download 嘅 Apps 係 Apple Pay， 嚇 係嘛？ 係啱啊，唔係同埋就係咁講啊！你用手機支付，你嗰樣嘢首先要電， 第二你要连线。如果你喺繁忙時間喺地鐵站裏面，嘩咁 Q 多人，你試下去啡粉嗰度嘟呢啲咁樣嘅支付寶啊，大佬你連到算你已經期啦，係咪先啦？喂，但係辦到都唔使啊嘛。 我幾戇居，你嗰次我同我一齊食飯，我咪叫阿金英喺度幫我搞嘅，因為佢又唔知攞身份證又喺度搞大輪咁，跟住我貪得意走去 咩啊？支付寶 係啊， 哦 okay、 有1500落去，跟住我喺度嘟嘅時候，點解次次都過我信用卡咁啊？咁我嗰1500點啊？搞到我頭都暈暈埋。咁跟住最後，我咪唯有就喺呢個中國 Amazon， 定係唔知係嗰啲內地嗰啲課程嗰啲咧，求其買一套書翻嚟1000多蚊，咪燒鬼咗佢咯！屌，真係我居度雲，大哥。 唔係咁，你如果你話支付寶咧係用係 through 淘寶買嘢，咁咪 make sense 嘅。咁但你話去到搭車嗰啲又戇鳩咯，或者係你去到啡粉啊嗰啲買嘢，你就唔係應該用支付寶嘅咯。其實就係、是、不過 anyway 呢個又唔係真係唔關支付寶事啊，呢、這個關李華明事。 啱， 即係李華明咧。即係你本身你係離地，咁你係純粹以立場上面撐呢個支付寶，嗰、那個有問題啊嘛，係咪？ 唔係，你好簡單嘅，即係有時即係當陰謀論咁估計啦。佢冇做立法會議員之後，其實後屘開咗公關公司，係咪？咁你背後嗰啲嘢有冇申報利益㗎？ 啊，嗰啲生意點樣嚟嘅咧？ 有冇申報利益㗎？ 客户係邊啲人咧？係嘛？ 係嘛？喂，呢樣嘢係令人即係覺得好懷疑。喂，你講嗰啲嘢，我寧願你做立法會議員好過喎。 嗯， 你做立法會議員喺民主黨嘅時候，可能你都唔敢講咁誇張嘅嘢。 啊， 即係起碼嗰系列嘅嘢，你為咗民主黨又好，為咗自己嘅競選連任都好，都唔會間咁講。喂，而家你咁講法，喂，真係揞住個名。咪真係覺得呢個係文匯報大功，建制喉舌咁樣。 如果你以一個退咗休，即係唔再選立法會議員，或者係退居二線啦嘅中位啦，你覺得佢衰格啲定嗰陣時呢個阿狄志遠衰格啲咧？ 冇話 less 啦，因為你留佢喺度， 但你冇理由你咁。 唔係佢留喺度就係、是、拉你後腿啫嘛，扯你三尾啫嘛。喂，就係、是、令到你民主黨如果得嘅話，佢又建功立業，就係、是、扯你翻埋去温華嗰邊， 但 令到你泛民。同佢喺度嗌交，所以佢死都唔走，我估係嘛？佢而家係俾個下馬威你睇啫，就話咩退出個籌款委員會，係咪？喂，老實講，打句問句，民主黨嗰啲阿哥啊，姐，如果肯搲爛塊面去籌款，一定唔會差過李華明噶。 不過你會， 不過李華明，你肯做爛頭卒，走去叫領會啊，叫阿林鄭嗰啲。咁佢梗係何樂而不為啦！如果冇咩政治風波嘅時候，但係後期佢就會計條數噶啦，大哥。喂，點解會咁傻噶？係咪？喂，收完啲錢仲俾人鬧到阿媽都唔認得，大佬加埋幾多錢啫？我當領匯領展賣100,000蚊個長安廣告啦。咁又如何咧？都唔夠你嗰個 office 裏邊出半個月嘅糧咁滯，差唔多。即係我講佢個總部啊。肯定唔夠半個月啦，你佢起碼十幾廿有啦，係嘛，大哥？喂，咁你要佢啲錢嚟托，你係咪要同佢打好關係咧？喂，你唔係執政黨喎，嗱，執政黨唔同，執政黨 OK， 因為我要同佢打關係，因為我要推行政策嘅時候，我少啲阻力，所以咧，我係要建立多啲朋友，少啲敵人。咁當然啦，香港嘅情況就係、是、即係奇怪就係啲當權嘅人都通常樹敵啦喺度，係咪？屌，大佬好似我哋啲反對派咁。咁但係如果你係作為一個反對派嘅重要成員，唔好話龍頭，喂喺呢啲問題上面冇理由你哋唔敏感㗎喎。 嗯， 喂我真係拗曬頭喎、啊。喂佢講完嗰林兆斌 call 嗰扎嘢，其實好心你民主黨嘅黨員走去紀律委員會投鳩數佢啦。 嗱、啊，咁佢哋有個講法嘅，之前 喂你違反黨紀啦，直情係嘛？喂，中央有套政策，你作為老屎忽，已退休嘅立法會議員，有咁上下 standing 嘅人，持不同嘅意見。喂，第一，你係咪應該公開講咧？即使你持不同意見唔緊要，我當係一個開放嘅社會。第二，你係咪應該喺黨內先講咧？喂，你而家製造出嚟嘅客觀效果係代表咩咧？喂，呢個係令人好疑惑㗎喎。 首先你講嗰樣嘢係代唔代表民主黨先？ 咪梗係唔代表啦。佢代表喺民主黨裏面有一啲親共嘅勢力，唔係好似你主流喺民主黨嘅人咁睇。佢嘅function就係呢。 因為我哋即係喺 就算唔講李卓人都好，其實我哋泛民從來都需要團結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哦，原來你即係你個黨裏面出去泛黑會度傾一套立場，然之後呢即係我哋反而睇報紙或者睇網裏面見到你有啲黨員係另一套立場，喂，呢個係好破壞團結㗎喎，呢個係。 喂，有啲人話。即係嗰啲咁樣嘅老屎忽留喺黨裏面咧有用嘅，即係作為即係監察嗰啲新進黨員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工具。我就咁諗，你試下想像一下，好似民進黨嗰三個大佬咁。 嗯， 你覺得佢唔臭米氣啫？唔臭米氣就喺嗰個時間做呢樣嘢係唔啱啦。第二就係你會覺得，因為你係想翻去原本嗰個初衷啊嘛。 嗯 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睇到李华明嗰啲，佢唔系初衷嚟噶，佢做立法会议员嗰时候一定唔敢讲嗰啲嘢， 嗯， 佢系冇做立法会议员， 即系癫咗咁样样， 先至收窝打做嘢咁， 嗯， 系特登同你唱反调。嗱，你话李柱铭有时出嚟讲嘢，有时同民主党唔同意见，因为李柱铭系仲系谂紧佢自己做主席嘅初衷嘅年代，我哋强硬对付共产党啊嘛。而唔係走去妥協嘛，唔係走入中聯辦嘛，唔係支持政改方案啊嘛。馬天呢就係用呢一個初衷嘅立場啊嘛。 嗯， 有分別嘅同李華明。李華明嗰個做法就係佢唔係佢初衷嘅立場，因為佢做立法會議員係唔會咁講嗰陣嘢嘅。個區別喺呢一度。 嗯， 就係因為你冇做立法會議員啦，所以你冇選民嘅考慮嘅障礙，你冇黨內嘅障礙。 嗯， 所以我唔知道你背後收邊個 order 啦。 嗯 哼，佢講頭先嗰陣嘢啊。大公民會啊，建制講嘅本來應該係，使乜你講嘅加把口埋佢啫？ 同埋佢唔淨止咁樣樣，佢係埋堆都埋建制派堆嘅。即係點樣埋堆法呢？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早兩年其實有個網媒爆出嚟叫堅料網。 嗯。 咁個網而家呢即係其實已經都可能做唔住㗎啦。咁但係我嗰時留意我嗰時留意過呢除咗佢之外呢有邊啲人一齊去寫嘢啦。咁佢又做咗一個 columnist， 佢自己有份寫嘢喎公告咁樣。咁除咗佢之外有屈明賢啦、有啊鼠王芬啦、即係呢一紮嘅建同埋好似黐根都有份嘅。呢一紮嘅喂其實佢係純粹係貨點絕嘅啫。其他啲主流嗰啲咧，全部都系建制派嚟嘅、哦。突然间有你一个民主党出现，点解揾你咧？ 咁咪有 function 咩？ 咪就系咯，即系呢样嘢其实就系、是。 所以佢嘅 bio 就喺成日都俾人告一顿、 啊。 我唔知你好嬲定好笑。喂，真系奇怪嘅、哦。喂，你俾嗰班友仔喺你嗰度借你个朵，话晒都系民主党，话晒都系香港嘅反对派嚟沟谈佢。即系帮老共嘅统战嘅伎俩咧，系能够做到即系潜移默化嘅作用、甚至乎令到咧你哋系唔觉唔觉，甚至乎咧系俾个镬你哋孭落去。喂，咁呢个仲唔系负资产？ 唔 系你话，除非你话帮我听，你民主党都系咁嘅立场，你就想用呢个策略，有一啲就做白脸，有一啲做 啊呢、這个就好乞人憎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就， 咁你讲清楚、哦， 咁啲人就觉得你个党喂大佬。 咁黑定白㗎？ 喂，我究竟你信你啲乜嘢好啊？即係你個黨好似冇乜原則咁樣樣喎，係嘛？即係民主黨咧，你就係一個大黨咧，有啲嘢咧你企得好硬嘅，即係唔係好似阿李華明咁講啦？尤其係黨慶啊，即係我唔同意佢今日接受呢一個852講，佢話呢個黨慶係社交場合嚟㗎 ，social 下啫咁樣，我唔覺得完全係咁啊，因為其實你喺個黨慶嗰度咧，其實你應該有啲立場宣示係要鮮明嘅，即係你嗰樣嘢其實你除咗喂，其實好多記者嚟噶， 唔係呢個 gesture 已經夠啦。佢、 啊、 就係有一幅相，林鄭走嚟你嘅黨慶裏邊， 係啊， 同你打工作 一。哇！然之後你個樣笑騎騎，哇！殺熟狗頭咁嘅樣，喂，嗰、那個畫面説明一切啦，係咪啊？ 重要過你喺個立法會裏邊噏啲乜？ 係啊， 甚至乎重要過你點樣投票。 啊、 因为那些是表态性的东西而已，现在已经是没有影响力的了、 啊、 你不会调转头反对派的议案你是会过到的、但是你这个 gesture 本身就已经是说明了一切。喂，你是这样无所谓，你搞你的公关公司、OK fine， 你就这样搞咯，个个都是你朋友、即是肯跟你做生意就是朋友，没有问题。喂，但是 你作为一个反对的运动里面噏头先你读那些东西出来的、喂几难睇咧，大佬， 好样衰噶，其实系。 咁当然对你嚟讲有 function 嘅、我觉得你好 treasure 呢个位置添。Otherwise 你点会咁即系抢握当秘笈啊？系、咪？你估真系抢握当秘笈咩？真系、你系有意咁做啦，好明显。咁但系你民主党戆居、 係咪即係偷雞唔到就食渣米喎，以為借佢嚟幫你做白面，係咪啊？或者借佢嚟同建制溝通。 我哋睇張相啦，舊年影嘅。即係如果你呢個畫面再出現嘅話，你幾大鑊啊！真 係。唔係，不過今次又冇你咁難粉喎。 啊，你會唔會阿林卓廷仲會唔會企喺度啊？ 阿林卓廷都幾難企喺度啊！ 即係你睇下張文光個樣子，隻手擺咗 九頭呢個叫。 隻手擺咗邊度啊，大佬？ 咪捧捧個腰咯，係 啊，即係好話咗痴漢咁樣，好樣衰咯，我覺得，即係呢啲畫面唔應該再出現嘅，其實係，唉，好啦，翻嚟啦，唉，即係尤其係而家咧，你都知道啦，即係你選完之後，你成日都話，哎呀，要聽下本土派嘅聲音啊，乜乜乜乜啊。即係睇問題，你講完之後你又固態復民，你越講得多，你之後你越嚟都係咁樣樣。喂，你俾人哋一個即係人唔係話盧斯達咁話咧，就算唔係盧斯達都好啊，好多人都咁諗啊，即係對你死心啦，其實係咪啊？即係咁簡單道理啫嘛。 唔係見到佢哋不嬲，我都唔識講啦。我真係唔識同佢哋講。即係佢哋繼續咁樣，就你送自己一程唔緊要 啊。 你唔好送香港嘅反對運動嘅情，即係我哋對你有期望，所以先攞呢個 topic 嚟講。我對你冇期望，講嚟托咩？係咪？即係民建聯揾邊喺個酒會裏面請邊個關我托事？係咪啊？佢寫個字畫叫阿張曉明嗰陣時，搞幾千萬出嚟，關我咩事啫？係咪啊？ 唔係即係有啲人 啦，嗰樣嘢。 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即係其實都會幫民主黨講説話嘅。即係譬如好似阿梁啟智咁樣講，即係嗱，民主黨或者公民黨呢一啲咁嘅大黨咧，或者catch all 嘅政黨咧，一啲走 majority 路線嘅政黨咧，佢必須要嘅立場咧，其實係比較模棱兩可少少嘅，或者係去政治化啲嘅， 同意 嚇，比較接近街坊嘅，即係比較容易俾啲街坊消化到嘅，即係係應該要有一啲咁樣嘅政黨走出嚟咧。 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即係你同佢真係有丟嘅時候咧，我都唔介意。 嗯， 你又丟唔到， 嗯， 係咪？你就俾人丟你， 係啊，屌！ 喂，大佬，喂，你話嗱，我真係有好重大嘅嘢係捉緊盤棋嘅。 嗯 OK， 你唔方便而家讲，咁日后讲啦。OK， 咁但我又唔觉喎、啊。喂，你请完佢，佢会唔会唔立廿三条啊？ 系啊。 你请完佢，会唔会重启政改方案啊？你请完佢，会唔会搞全民退保啊？你请完佢，会唔会由65岁嗰坛嘢里边褪翻落去60啊？乜呢個容易啲，大佬？ 唔好講福利啦，你講啲 core value， 即係你係咪一國兩一地兩檢、啊？ 你會唔會反赤化 DQ 議員啊？係嘛？即係你而家你順風都管唔住啦。 我唔緊要，我真係唔緊要。即係呢個世界喺政治上邊，我越嚟越覺得即係有來有往係啱嘅。有時我蝕底啲，即係俾你過一檔。喂，咁但係你唔好理由十鋪我蝕足九鋪半嘅大哥。 輸曬 嘅。喂，一鋪我都見唔到我贏緊。 嗯 ，at least up to this moment， 我睇唔到 ，up to now 我睇唔到嘅。咁你搞嚟做咩啫？你帮佢涂脂抹粉，帮佢话俾阿爷爷听，其实佢系沟到反对派嘅。 嗯， 但系反对派系一啲傻都冇、 啊。 我哋话斋 DQ 议员，学你话斋，一国两制嗰条红线，佢、自己都冇守。林郑我讲、或者帮我哋 defend 下。喂，香港同內地有區別㗎，你個價值係在於一國兩制同香港同內地有區別㗎、包括喺政治嘅問題上面，例如馬海事件嗰啲，喂唔可以去得太過分㗎。喂，你有冇反映過呢樣嘢先，阿哥？你做行政長官，喂，你話如果喺呢啲問題上面，你一俾我收到貨嘅 ，OK， 咁 fine， 我請下你，請你下嚟，即係唔會十樣都係順我意啦。咁呢個咪就唔係政治啦。 其实今年里面即系你话最近啦，即系会有啲企啦，即系民主党有啲企咧，即系俾我哋有啲期望，即系譬如好似搞呢、即系梁振英咁样样，搞呢、天下为公咁样样，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哇，即系搞掂呢只咁嘅狼系咪？咁啊，即系将香港回复翻原本咁嘅样啊，即系我哋会有咁样嘅善意期望啦。咁但系最后尾你见到喂郑若骅咁今次咁样样帮佢即系赤膊上阵咁样保佢，喂你都已经失望啦，系咪啊？即系如果有任何嘅建制派嘅人， 所以我觉得佢哋应该咁嘅，真系要 真係重新定位啦，重新去檢視嗰個形勢。嗱，我冇答案啦，因為我都唔敢代你揾個答案啦。因為我梗係有答案啦，我就梗係認為即係我嘅形勢好惡劣啦。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啦，全面被滲透啦。OK， 所以我哋嘅路線係要全面地擺硬啦。OK， 呢個就係我結論啦。簡單嚟講，即係唔需要寫十頁紙嘅。你寫十二字都好容易嘅啫，都系全部系攞翻近期嘅近啲十幾年。 但佢哋成日有迷思啊嘛，即系我擺得硬啫，我唔知我啲選民擺唔擺我擺得硬。 你係領袖嚟噶哥，你去說服你嗰班 friend 嘛，你嗰班 supporters 嘛，佢系同你同一個出身人嚟噶嘛，我說服唔到，你說服到噶嘛？ 你問下點解會有三分一嘅香港人想移民？點解啊？點解要移民啫？嗱，經濟咁好，點解移民啫？系嘛，咁多機遇喎、啊！而家政府講到，系嘛，一帶一路有機遇，大灣區有機遇，點解移民啫？ 唔 係 錢嘅問題咯， 咪就係咯， 唔 係簡單啫嘛。 喂，其實我估唔使我估啊，我嘅判斷就係、是、咧，其實好多人留翻喺香港，或者就算係攞到外國 passport 都翻嚟香港嗰啲人咧，係因為睇你頭先嗰樣嘢嘅咋。 係啊， 係心不甘情不願，因為點解喺外國揾唔到咁多錢，所以要揀焗住翻嚟。但係成日聽埋呢咁嘅新聞。都好唔 like 就係咁啫嘛。喂，好多人其實最好你經濟冧添。我冇得諗啦，我冇選擇，我咪翻翻去咯。 你好多人都二次移民啦，係咪先？即係你見到大班已經係啦，係咪先？係咪又翻翻去啦？啊，係好令人失望啊！ 唔係咁啊，所以唯一嘅 function 就係即係你咁樣香港嘅環境，就係幫我哋揀題目嘅時候容易啲。 我哋係一個剩餘價值嘅咋。我哋系一个剩余价值噶咋，其实就系做一个历史嘅见证，系令到台湾人即系作即系垂死一扎，垂死挣扎。 唔系，但系你个社会咁样崩坏法，我终于明白咩叫崩坏，咪就系因为咁啫嘛。我哋睇住香港嗰个一国两制，唔好话示范台湾啦，讲到咁高大空啦，同埋系不切实际。喂，系越嚟越系倒退崩壞，系腐爛緊啊！成個制度，喂，呢個先係我哋覺得最失望恐怖一樣嘢啊嘛！ 所以好奇怪喎、啊，你習近平你有邊度好意思同人 sell 一國兩制㗎？即係老董上個月講嘅時候都話要戇鳩㗎啦，點解咁耐仲未死㗎啦？點解仲出嚟 sell？即係你俾人屌到撲街啊！真係你個塊面皮啦！即係你冇西牛， 我唯一諗一樣嘢啫喎，嚇！即係我覺得自己講完都有啲唔合理喎。佢究竟係咪想統一台灣 嘅？即係， 喂！你統一台灣、有乜理由用呢條咁嘅橋啊？喂！我真係唔係好明喎、啊。喂！除非你背後有其他 agenda， 例如你想武力攻打台灣，揾個位去打，抱屈台灣人。OK。喂，你咁样讲呢啲咁嘅说话，喂，对于真正嘅地方嘅统一、领土嘅完整，黐埋你都收耳迷五啦，系嘛？ 啊， 喂，我真系唔明白、啊，你继续喺度恶形恶相对住人哋，你觉得可以沟到佢咩？喂，你觉得呢啲嘢可以霸王硬上弓咩？你沟女都唔得啦，系嘛？你觉得你自己会有差咩？喂，你除咗系一个暴发户，而家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大体之外，我真系睇唔到你有乜嘢对其他人有呢个软实力嘅吸引力、 啊。不过你而家最近咧，你要讲到顺丰咧，顺丰我哋下留翻下一节讲啦，好嘛？ 转头翻嚟。